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8集，索吻二。他就不该心软的，这人忒讨厌。沈妙将窗户掩上后，又坐回屋里的床榻上。看那床头的油灯微弱的几乎就要熄灭了，然而他的眼睛却异常明亮，亮晶晶的，好似上好的珠玉宝石在暗夜里发出熠熠光泽。他想，若是在前生，谢景行这般的举动就该称得上是犯上了，他大可以喊一声放肆，然后让人将他拖出去斩了。然而今生却也被逗得全无法子。可是为什么会尴尬呢？在灯火摇曳间，那人微微俯下头，几乎可以看得清他每一根长长的睫毛。他的眼神比月色还要动人，令人迷醉。他的唇薄而微凉。沈妙一个机灵，蓦地回过神来，揉了揉自己的额心，想来大约是这些日子太累了，所以便也魔怔了。如谢景行生的那般好看的人，女儿都会被吸引，就如同小官馆里的头牌一般。沈妙这样安抚自己，却安抚不了有些异样的心跳。待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却不晓得自己的唇角也在不知不觉里微微翘起来了。定睛的冬日格外寒冷，住在天子脚下的百姓，即便只是平头百姓，都大约是与有荣焉，自觉与寻常外城的人不同，都要讲究几分优越的，更莫说是达官贵什么了。因此但凡是冬日，人们都要起得晚些，除了街上要早早起来摆摊的小贩们，普通人都愿意在屋里多暖和些时候出门。昨儿个下了一夜的大雪，外头更是冷极，好在今日一早雪便停了，因此大伙还是愿意出门的。等稍稍更晚了些的时候，街道上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。万里湖在这么下了整整一夜雪后，湖面已经全然冻结成坚硬的冰，寻常有垂钓的老翁眼下都不肯来了，不为别的，这么坚硬的冰便是凿洞都很困难，还是等天暖和些再来吧。万里湖虽然少了垂钓的老翁们，却多了一群戏耍的顽童，湖面亮晶晶的，孩童们喜爱穿着硬底的靴子，或是寻一个木头片在冰面上追逐嬉闹。这些玩闹的孩童大半都是街道上商铺小贩家的儿女，母亲责骂他们这样会弄脏新做的佳袄，也怕中途冰面忽然碎掉。可孩童们正是贪玩的年纪，哪里会乖乖听从母亲的话，照样是三五个小伙伴偷偷拿了木头片去万里湖玩。今日也是一样，几个五六岁模样的孩童抱着木头片往万里湖中央走去，湖面上滑得很，几个孩子只得小心翼翼地走，滑倒了不要紧，若是冰面将新做的衣裳打湿了弄脏了，回头必然少不了母亲一番责骂，因此全是走得格外缓慢。好不容易走到万里湖快到中央的位置，几个孩子将手中的木头片放下，便是坐在木头片上，一人在后头推，从湖面中央往外头推，便觉得戏耍得格外欢快。一名穿花袄的垂髫小姑娘抱着木头片又往后头走了走，大约是想走得更远些，却忽然蓦地停下脚步。 阿春，你站那干嘛呢？ 年纪稍大些的男孩见妹妹站在前面发呆，不由得上前问道。 哥哥， 叫阿春的小姑娘指了指前面， 那个冰雕做得好奇怪啊。 城南处有精致的酒楼，自然也有一些普通的商铺， 这些商铺的主人大半都是有些积蓄，尚且称得上是小富，却又租不起大酒楼的店面的普通名家。不过即便是这样，因着城南这样得天独厚的位置环境，一般的商铺做得还是颇为热闹的。平日里商铺们的掌柜或者是老板娘们各忙各的，不忙的时候也总是喜欢坐在一处闲谈喝茶。而今日大约是有些早了，客人们来的不多，几个相邻商铺的掌柜们便聚在门前说话。正说着，这天气是一日日越发冷了，却见几个孩童不约而同地往这头跑来，个个都是气喘吁吁的。这几个孩子正是这一带商铺小贩们的儿女，平日里也都玩在一处。卖胭脂的女掌柜定睛一看，猛地柳眉倒竖，怒道： 东子，你又带阿春去万里湖了是吧？我昨儿个给阿春做的新棉袄现在全都湿了，啊，你皮痒了是不是？ 正说着，却见身边的几个掌柜也都纷纷教训起自家的儿女来。只因这一群孩子眼下都是乱七八糟的模样，衣裳破了湿了，浑身上下都是乱糟糟的，有的甚至还丢了一只鞋子，倒好似在哪里匆匆忙忙跑回来似的。正想说几句话，那叫东子的男孩却哇的一声哭了，直道： 万里湖，万里湖有人。 众人一听先是一愣，有一个中年布衣男子说道： 哎，坏了，该不会是哪一家的娃娃掉水里了吧？ 万里湖常年都有戏水的孩童溺亡的事儿，冬日里要少些，可也并非没有。就曾有孩子在冰面上玩耍的时候，冰面崩裂，掉进水里身亡的事儿。此话一出，众人都变了脸色。卖胭脂的女掌柜是个古道热肠的性子，就急得跺了跺脚： 那还等什么呀，先去看看呀，都是街坊邻居的，谁家娃娃落了水不着急，哎呀，走走走，去看看。 众人一听皆是附和，便都跟着那女掌柜往万里湖的湖面上跑去。来到了万里湖时却惊呆了，只见冬日平时除了贪玩的孩童会来，冷冷清清的万里湖边上已经围了不少人，更多的人竟然是往湖中心走去。 这不是落水了吧？ 女掌柜喃喃道。若是出了什么事故，有些人会上去帮忙，有些人会看热闹，但是却也不至于这么多人一同往湖中心走去。尤其是往湖中心走的人中，竟然有许多都是衣饰华丽的富贵子弟，这就有些不同寻常了。倒不是说富贵人家不好，只是这世道本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富贵子弟对寻常百姓的事淡漠不理是常事，眼下定睛何时多了这么多古道热肠的人。此刻万里湖上亦有人往湖中心走去，蔡琳浑身上下都冷得打哆嗦，虽然穿的已经极为厚重，外头还罩着毛披风，可是湖面上历来就比地上冷得多，尤其是脚下的冰块，寒气便是隔着靴子直往脚底下钻，便是让蔡琳这样娇生惯养的公子哥都有些招架不住了。 这湖面上到底有什么？ 蔡琳问平日与他一同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。 怎么大清早的就都让人往这头看？ 一大早蔡琳找到平日里与自己玩在一处的公子哥们，本来打算今日去赌坊里玩玩，谁知道朋友却说万里湖有大动静，非要拉他一起来看。 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听下人说了有什么，就拉你一同来看了。 那人凑近蔡琳低声道： 平日里咱们只在戏文和书里听说验尸，今日就能看见货真价实的验尸了。 尸体？ 蔡琳吓了一跳，连忙道： 我不去了。 他虽然平日里也喜欢一些猎奇的东西，却也都是嘴上说的热闹，到底骨子里还是有些胆小的。 便是从前有小霸王之称，也在两年前被沈庙在教研台上灭了性子，如今倒是显得安分了些。可朋友却不依不饶，说道： 都走到这里来了，就去看看，就看一眼，你怕什么呀？ 蔡玲最是看不得人欺，当即就道： 我哪里怕，我现在就跟你去看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，值得你这般激动。 他们二人本就已经走了大半截的路，眼下离湖中央也很近，待走到最中央的时候，外头已经围了不少人在那里指指点点。朋友拽着蔡玲将人群拨开，挤到最前面，指着中间的东西说道： 哎，快看快看，就是这个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